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2集，惊险的一夜。靠着石壁沉浸在睡梦中的列夫，也就是刚刚跟安娜换班的那个人，忽然被从石头中伸出的爪子紧紧掐住脖子。他翻着白眼，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，尖利的爪子刺入他的脖梗之中，鲜血瞬间喷溅四射。列夫下意识地想要发出惨叫，但下一刻他的气管被割断，生命中最后一点声音也就此消匿无踪。所有人都被惊醒过来，为首的亚历山大当即抽出枪，在两秒之内朝攻击他们的不明生物开了四五枪，枪枪都命中了。那些生物凄厉的叫声在洞窟之内回荡，随后他们扑棱的翅膀更疯狂地向所有人类进行攻击，整个洞窟一时间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道。俄罗斯人虽然与美国人处处不合，但他们研究领域上总有许多不谋而合的。譬如亚历山大他们所使用的子弹就是经过特殊制作的材料，不仅能杀人，而且对于异兽或者邪魔尤其具有杀伤力，这是经过多次实验出炉的成品。但眼前这些不明生物实在是太大了，他们不仅有着与人类相似的四肢，背后还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。仔细一看，那四肢尽头不是人类的正常五指，而是类似鹰爪的存在。怪物披散着长长的毛发，遮住面孔，只露出绿油油的眼睛，在黑暗中分外渗人。动作反应远比普通人敏捷的修行者们在洞窟内飞檐走壁，但这些怪物却比他们更加迅猛。短短十几分钟内，每个人身上就已经多出很多伤口。搏斗之中，有人发出近乎呻吟的咒骂： 上帝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该死的美国人放了些什么怪物在这上面？ 往外逃！ 亚历山大怒吼，一边将打光了子弹的枪随手一扔，抽出背后的日本武士刀，当头朝扑来的怪物狠狠一劈。怪物哀嚎一声，大半个翅膀被他斩断，但亚历山大也因此反震得虎口发麻。这时他的几名同伴已经相继往外逃出去，所有人暂时还没发现，在这场混乱之中，安东已经失去了踪影。此时的冬至他们正在漫漫长夜中稍作休憩。冬夜冰寒刺骨，风穿过森林，不仅带来了沙沙作响的枝叶摇曳，同样也带来了令人发抖的寒意。冬至他们随身都带了睡袋，找块相对干净的地方，把篝火一生铺上地毡，往睡袋里一钻，倒也暖和许多。杨守一负责值守上半夜，李寒儿负责下半夜。眼看时间已经过了约定好的两点，但杨守一觉得自己还不困，可以让同伴多睡一会儿，就没叫醒李寒儿。他虽然一开始的确不明白凭什么是冬至当上团长，但出门至今，杨守一也知道上头为什么要任命冬至为团长。他们这个团队里论战斗能力个个都不弱，但是走出国门不是光凭打架就能服众的。当初刚到酒店时被捉弄也好，后来跟法国人打嘴仗也罢，有冬至跟刘清波在，他们总是不吃亏，反倒把对手气个半死。冬至用他们自己独特的幽默方式调和化解了众人身处陌生环境，面对陌生文化与人群的隔阂与不适，慢慢将几个人心高气傲的情绪凝聚到了一起，也慢慢让每个人都服气了。这的确是挺了不起的。杨守一扪心自问，如果换做自己的确无法做到。想通了这一点， 他对冬至那点不服气的情绪也就渐渐消散。而放眼他们这六个人，甚至年轻的修行者们几乎也都无法做到。杨守一能看出来，李寒儿跟张松的看法同样也产生了与自己类似的改变。修行者总是浅眠而警醒，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环境里，无需杨守一去叫，李寒儿就自动醒过来。他揉揉眼睛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悄然起身走过来。 你去睡吧，我来守着。 杨守一点点头，正要起身，身后的森林就传来了一声动静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踩在地面的树枝上，极细微的声响。但杨守一跟李寒儿都敏锐地捕捉到了，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一个人去叫醒其他人，另一个人起身朝着声音来处走了几步。森林的方向黑乎乎的，没能看清什么，手电筒晃了晃，能见度没那么远。其他人陆续被叫醒，众人动作很快，都是合衣而睡的，睡觉还都抱着兵器。此时人从睡袋里爬出来，人就清醒得七七八八了。杨守一把刚才的情况跟大家说了一下。 刚才有个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人或动物踩在树枝上，可能是虚惊一场，但我觉得还是叫醒你们比较好。 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谨慎一点没错。 冬至给他点了个赞，爬起来提着长手剑往外走。 我先过去看看，你们在原地等着。 一起去吧。 李寒儿说着，人已经跟在了他后面，其他人也没多说，也都跟上了。冬至心头一暖，只好由得他们。出发前，美国人威廉跟他们透露过几个重要的信息。一是这几座岛上有西方神话传说中的怪物，比如鹰爪鹰翅的女妖哈尔皮埃，以及黑色公鸡古林肯比。二是威廉表示自己知道的内容也不多，以上两种怪物仅仅是其中之一，肯定还有未知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些远古的怪物的战斗力和真实情形如何，甚至他们一点概念也没有。神话终究只是神话，经过岁月的洗练和口口相传的荒腔走板早已不复原来的样子。就像无知骑士传说中的兴风作浪为祸一方的大妖，但冬至亲身接触过，发现他其实非但不是祸害，反倒比人类更加坚守诺言，千金一诺，生死不悔。几千年来他的敌人和朋友都死了，他却一直镇守着石碑。如果不是被魔气所侵蚀，根本不会有后来深城学生遇害的事件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永远不要低估这些怪物，他们也许往往拥有着不逊人类的灵智。组委会以为他们能把比赛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，实际上未必。冬至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， 这次群岛竞技可能会划下一个不可控的深渊。 就在冬至思忖之时，几个人慢慢上前，来到了杨守一他们所听见动静的地方。什么也没有，但地上的确有树枝。冬至弯腰捡起来，树枝已经断成两截，但还有树皮粘连着。 小心！ 刘清波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手已经伸出去拽住冬至的胳膊，将他拉向自己。与此同时，就在冬至刚站立的地方，泥土里窜出一只手，五指长而尖利，本来想要抓向冬至脚踝后方，却因为刘清波的打岔而抓了个空。冬至之所以刚才没留意脚下，是因为他一直在注意上方。杨守一直接出剑斩过去，那只手直接被他斩断，但有更多的手从他们的周围泥土里冒出来抓向他们。 树上有东西，回原地。 几乎在他出声的同时，一道黑影从树上直直掠下，身形之快堪比闪电。李寒儿与张松同时出剑，冬至也才意识到李寒儿的福剑双修果然名不虚传，他的剑绝对不会比在场任何人慢多少。两道剑光闪现，将黑影阻了一下，但黑影来势太快，李寒儿、张松二人也被弹开后退。 黑影正欲朝他们扑去，冬至和刘清波的第二剑一掷，破空之声传来，却是柳四的鞭影重重抽在了怪物后背，引得他不由发出了一声咆哮。饶是怪物速度极快，攻击力又强，在这五人的围攻之下也有些狼狈不堪，他很快去了个空，往森林深处窜去。张松下意识就要追，被冬至眼明手快地拉住， 不要追，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